个名字，名字是他，也有可能是你。我们都在找呀找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。爱在风里，躲在云里，谁在你的心里？我们都在找呀找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。爱是游戏，终究空虚，是谁也解不开。

水在不停地张望，等待下课把世界叫醒，背着书包踏踏踏踏去玩耍。玻璃弹珠在叮叮当，上树下河，天黑得太快，听到爸爸妈妈叫你回家。你记得吗？却像秋天的风儿越来越少啊。你怎么了？ 傲慢与偏见，让